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第八十集。 2004年1月1日，今天一早，一位警察朋友突然拿着样样的照片上门找我，十分严肃地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接过一看，整个人都懵了。那照片简直可以说是不堪入目。他告诉我，他是在最近的一次净网行动中看见了这张照片，下面还留了联系方式。但我非常确信，照片里的女孩除了脸部以外不是样样，下面的电话号码更与她无关，一定是有人盗用了她的照片才干出这种移花接木的肮脏勾当。居然对这么小的女孩出手，实在无耻至极，我一定会彻查到底。2004年1月20日，今天我跟元修大吵了一架，原因是我偶然间在我们的数据库里发现了一张样样的照片，神色表情都与那张被盗用的无异。可在我提出要调取照片的上传和访问记录时，却被元修拒绝了，理由是这些记录都是通过用户私钥加密，不可逆向追踪，就连他也没办法破解。如此设置是为了提高系统可信度，同时降低身份冒用和信息篡改导致的风险，也只有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吸引合作伙伴加入。我愤怒至极，也根本无法理解他的逻辑。设立暗仓的初衷只是想把我多年的调查所得收集起来，便于整合自用，后来有合作伙伴加入算是额外之喜，可扩张数据库并非是我本意，也绝不该本末倒置。样样的事情发生了一次，就一定还有第二次，我不可能任由他受伤害，这是底线。2004年1月27日，经过一周的冷战，元修终于同意在不破坏系统原有加密制度的前提下增设两个特权账号，限制他人访问特权账号信息，并赋予特权账号调整他人权限的能力。这样一来，只要我将其中一个特权账号注册在样样名下，就能解决之前的问题。不过这次改动需要大规模调整原有的系统架构，我们不仅需要暂停暗仓服务数月，也可能因此损失大批量的客户。元修提醒我，这对于暗仓的发展来说绝对不是好事。在他看来，秩序保障用户信任，信任建立联系网络，网络效应才是暗仓的生命。可特权总会破坏秩序，而一旦特权账号遭到攻击，后果不堪设想。他说我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早上8点的住院处总是格外忙碌，医护人员惯例查房换药，保洁人员开始拖地消毒，每个人都在充斥着消毒水味的狭长走廊里来往匆匆。这个时间实在不太适合探访，尤其对于无恙这种从来没有办理过家属登记的黑户来说。可是他实在等不到晚上了，昨晚吴一周出事以后，他既要应付警察又得平复情绪，还花了好长时间整理手上的已有线索和爷爷留下的那一堆根本看不懂的技术文档，一直折腾到后半夜才迷迷糊糊地睡过去。早上被闹钟叫醒后，眼还没睁开就顺嘴叫了一声吴一周，习惯性地在身边摸了摸，然后就彻底的醒了，他已经不在了。那天在晋南高速服务站， 吴一舟告诉他，他的意识会时常在两个身体之间游走，一个清醒，另一个就会陷入休眠，而这种情况近来愈发频繁。意识总会亲近状况更好的身体，就像是感冒发烧会让人头昏脑胀，大病初愈却总让人精神百倍。所以即便没有看见那些药瓶，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吴样也不需要隐瞒。也是因此他告诉他，如果有一天原来的身体能够恢复，他应该会彻底醒来，那时他就一定会来找他。可眼下还没等到那天，白猫就突然意外死亡，那他的意识会去哪儿呢？回到原来的身体吗？还是……不行，他得去看看他，他需要确认他还有生命体征，不会因为意识无所依托就和这个世界断了联系。这个想法在吴样的脑海中愈加的清晰强烈。待他回过神来，见自己已经到了住院处的大厅，按下上行的电梯。早高峰时段的电梯堪比天梯，数字永远悬在高层。吴样只好转走楼梯，一口气连爬到底，气喘吁吁地赶到沈婷病房门口。房门全开，床铺平整，保洁阿姨正低头擦着窗台。吴样心里咯噔地塌了半边，赶忙跑去护士台，急切地问道， 710的病人呢？ 坐班小护士正操作着电脑，头也没抬地回答说， 转走了。 转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啊？ 好像就昨天吧。 转哪儿去了？ 小护士这才从电脑上移开目光，抬头看向吴样。 您是患者什么人啊？ 我是他朋友。 哦，具体我也不大清楚，好像是他弟弟亲自接走的。您直接联系家属问问吧。 吴样迅速拨了通电话给沈向川，关机了，又直接打到 S 酒店，转给了沈向川的秘书。然而对方却告诉他， 沈总出差去洛杉矶了，这会儿应该快起飞了。 他什么时候回来？ 还真不清楚，他没有让我订返程票。您找沈总有什么事呢？ 是这样的，之前沈总和我说的那个精品餐饮项目的事情，我想找他谈谈。 哦，那个项目好像是暂时终止了，之前也有人问过，沈总是这么交代的。 吴样放下手机，心中隐约升起了不太美妙的预感。沈父沈元修这些年退居二线，四处游山玩水，基本已经将 S 集团交给沈向川经营了。无论是沈向川和安恩之间的秘密交易，还是那辆与几个月之前肇事车辆特征相同的黑色 SUV, 每一条线索都提醒吴样，沈向川从父亲那儿接手的不只有 S 集团，还有那个庞大的网络帝国暗仓。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